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七章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遗嘱第二十集。 四个人穿过杂乱的厨房，进入陋居的客厅。斯克林杰一直没有说话。花园里映着柔和的金色晚霞，但客厅里已经很暗了。哈利进屋时朝那些油灯挥了挥魔杖，他们便放出光来，照亮了这个破旧但舒适的房间。斯克林杰在维斯莱先生平常坐的那把松软凹陷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只好一个挨一个挤坐在沙发上。他们刚一坐定，斯克林杰就说话了。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三个，我想最好一个一个的问。你们俩， 他指着哈利和赫敏， 到楼上去等着，我先跟罗恩谈谈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 哈利说，赫敏也在一旁拼命点头。 要么跟我们三个谈，要么一个也别谈。 斯克林杰用冷冷的审视的目光看着哈利，哈利觉得部长似乎在考虑是否值得这么早就把敌意公开。 好吧，那就一起谈。 他耸耸肩说，然后清了清嗓子。 我相信你们知道，我是为了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遗嘱来的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面面相觑。 看来很意外啊，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邓布利多给你们留了东西？ 我们都有。 罗恩说。 我和赫敏也有。 对，你们都有。 但哈利打断了他的话。 邓布利多死了一个多月了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？ 这还用说吗？ 没等斯克林杰回答，赫敏就说道。 他们要检查他留给我们的东西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 他说，声音微微有点发抖。 我当然有权利。 斯克林杰轻蔑地说。 根据正当没收物资法，魔法部有权没收遗嘱所涉及的东西。 那个法律是为了阻止巫师转移黑魔法用品才制定的。 赫敏说。 魔法部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死者的东西是非法的才能没收他们。难道你是说，你认为邓布利多想留给我们一些邪恶的东西？ 你打算将来从事魔法法律的职业吗，格兰奇小姐？ 斯克林杰问。 不是。 赫敏反唇相讥。 我希望在世上做些好事。 罗恩笑出声来。斯克林杰的目光朝他扫了一下，又挪开了，因为哈利说话了。 现在你怎么又决定让我们拿到我们的东西了？找不到借口扣留他们了？ 不，是因为31天的期限到了。 赫敏立刻说道。 他们扣留的时间不能超过这个期限，除非能证明东西是危险的，对吗？ 你能说你和邓布利多很亲密吗，罗恩？ 斯克林杰没有理睬赫敏，说道。罗恩显得很吃惊。 我不太亲密，一向都是哈利。 罗恩转脸看看哈利和赫敏，却见赫敏朝他丢了个赶紧闭嘴的眼神。但是危害已经造成，斯克林杰似乎听到了他所期待和需要的话，他像猛禽扑食似的扑向罗恩的回答。 如果你和邓布利都并不十分亲密，又怎么解释他在遗嘱里给你留下礼物呢？他专门给几个人遗赠了东西，他的大部分财物，他的私人藏书室，他的魔法仪器和其他个人财产都留给了霍格沃茨。你认为他为什么对你另眼相看呢？ 我不知道。 罗恩说。 我刚才说我们不太亲密，其实我是说我觉得他挺喜欢我。 你太谦虚了，罗恩。 赫敏说。 邓布利多非常喜欢你。 这其实是夸大事实了。据哈利所知，罗恩和邓布利多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， 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少得可怜。然而，斯克林杰似乎并没在听，他把手伸进斗篷里，掏出一个拉绳小袋，比海格送给哈利的那个大得多。他从里面抽出一卷羊皮纸，展开来大声读道： 阿布斯·珀西瓦尔·沃尔弗里克·布莱恩·邓布利多的遗嘱。对，在这里。我的熄灯器留给罗恩·比利尔斯·维斯莱，希望他使用时能想起我。 斯克林杰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哈利以前见过的东西，看上去像银质的打火机，但哈利知道只要轻轻一弹，他就能把一个地方的所有灯光都吸走，然后再重新点亮。斯克林杰探身把熄灯器递给罗恩，罗恩接过来拿在手里翻看着，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东西， 斯克林杰注视着罗恩说， 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，肯定是邓布利多自己设计的。他为什么要把这么稀罕的东西留给你呢？ 罗恩摇摇头，一脸茫然。 邓布利多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千， 斯克林杰固执地追问。 但他在遗嘱里只给你们三个留了礼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维斯莱先生，他认为你会拿他的熄灯器做什么用呢？ 大概是把灯熄灭吧， 罗恩喃喃地说。 我还能拿它做什么用？ 他眯着眼睛看了罗恩一会儿，又转向邓布利多的遗嘱。 我的《诗翁比斗故事集》留给赫敏·简·格兰杰小姐，希望她会觉得这本书有趣而有教义。 斯克林杰又从袋子里掏出一本小书，看上去跟楼上那本《尖端黑魔法揭秘》一样破旧，封皮上斑斑点点，好几处都剥落了。赫敏一言不发地从斯克林杰手里接过书，放在膝盖上，低头望着。哈利看见书名是用儒尼文写的，他从来没学会认儒尼文。他看着看着，一颗泪珠啪地落在那些突出的符号上。 你认为邓布利多为什么要把这本书留给你，格兰杰小姐？ 斯克林杰问。 他知道我喜欢书。 赫敏声音嘶哑地说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 但为什么是这本书呢？ 不知道，他肯定认为我会喜欢。 你跟邓布利多谈论过密码和其他传递秘密情报的方式吗？ 没有。 赫敏仍然用袖子擦着眼睛说， 如果魔法部三十一天都没能发现这本书里藏着密码，恐怕我也不能。 他忍住一声啜泣，三个人挤坐得太紧了，罗恩很难把胳膊抽出来搂住赫敏的肩膀。斯克林杰又转向遗嘱， 我留给哈利·詹姆·波特的， 他念道。哈利一下子兴奋得五脏六腑都抽紧了， 是他在霍格沃茨第一次参加魁地奇比赛时抓到的金色飞贼，以提醒他记住毅力和技巧的报偿。 斯克林杰掏出那个胡桃大的小小金球，他的一对银翅膀有气无力地扇动着。哈利看了不禁一阵扫兴。 邓布利多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贼留给你呢？ 斯克林杰问。 不知道， 哈利说。 大概是为了你刚才念的那些理由吧，提醒我只要有毅力还有那什么，就能得到怎样的收获。 这么说，你认为这只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？ 我想是吧， 哈利说。 还会是什么呢？ 我在问你呢。 斯克林杰把椅子挪得离沙发更近了一点，外面暮色真的降临了，窗外的大帐篷高耸在树篱上方，白得令人害怕。